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，别不告诉你，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呢。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，说说怎么叫贫呢？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，现在还得看孙子，左邻右舍有点矛盾，是不是咱得说说？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，屋里院外杂七杂八，少说了一句行吗？开口你又嫌贫，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，一番苦心考试总让自己搞砸，言多语失得，总有几句衣不留神。哎，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，活这辈子谁能没错？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，有时竟不觉得春天花开秋天结果，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，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活。头场春雨多少个雨点，酸甜苦辣有人好，不二盆漂没人嫌，条条胡同连胡同，四合院跳着四合院，出来进去天天忙呀哈乐呵，一辈子无数条路数不清走，大海高山，爷爷的头上白发，奶奶的千针万线，今天的貌美年华，夕阳无限，一瞬间成群白鸽沙沙的唱，又是新的一天嘞。谁呀跳皮筋玩篮球，哭哭啼啼要媳妇儿，谁是谁的藏不住的秘密，说不出的滋味，谁是谁的小天半个不一清二白，不说咱也心里美，谁是谁的我是我的，我是我的嘞。

去修改，而我们不能没有见路漫漫去修改。 是郑钧他还尚年轻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，叫路漫漫，虽然年轻可是才华横溢。我想因为年轻，我们有足够的在乎，才会有足够的愤怒吧。那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，五月天 DNA。 丢掉了我的牙膏，我的鞋和外套，是谁穿得了？那是谁在我家的房洗澡？镜子前他和我一样的外表，谁抱紧我的大脑？谁抱住我的手脚？是 DNA 将我分掉，可是我的命运不敢自编自导，想要跳的跳，想飞的飞，想跳就跳。那是谁总是说有多虽小？那是谁知道高机会到处跑？那是谁被统计正在逃跑？最迷失绑架了自己的微笑，谁放进我的大脑？谁抱住我的双脚？是 DNA 将我分掉，我的命运不敢自编自导，想要跳那就跳，说说就说跳就跳，跳更高，别跳高，跳高心软都不要，要不要那蛋糕？别人帮你决定好，够不够？就现在，学会自己的心 天演唱的 DNA。 我想我现在年纪可能大了，听这些快歌，尤其是这种速度比较激烈的歌曲，就会觉得哇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但是随之而来的也会有年纪大的这种纠结啊，优柔寡断啊。前段时间我听过这样的一种分析啊，很励志，跟你分享，说人生没有什么好优柔的。从生命角度去看呢，我们人生路径上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应该是错误的，无论我们怎么选都会有差错。因此当选择来临的时候， A 和 B 拿一个便走就是了。人生没有对错，只有选择之后的坚持，不后悔，走下去就会是对的。有句话说，走着走着花就开了。这首歌歌名你一定知道，所以我不说，范玮琪。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，被风